第93集，团圆饭。8-9点钟的时候，开饭了。许少卿不得不出了房间，坐到桌前。小朵坐在爷爷和小云中间，许少卿想想，挑了个远位置坐。然后许老爹果然让他坐到周小云旁边去。徐老爹是医院的常客，周小云也是，俩人就着医院的事儿聊得还挺好。 哎，护工什么的就不要做了，家里又不缺钱。 好的吧， 这是我哥期待了多久的团圆饭呀，今天真的太开心了，碰一个吧。 碰一个， 大家纷纷拿起杯子来互相碰。许少卿比生病的小朵还没有食欲，他盯着饭碗，把米饭夹成一粒一粒的，可桌上除了他这一角，一片喜气祥和，全家人对着家庭的新成员问东问西，嘘寒问暖，你来我往，觥筹交错。许少卿不喝酒，将钱不在，女人小孩都只喝饮料，许老头只能自己喝酒。他在红姐的谴责的眼神中独酌了几杯，看着小朵，突然感慨的眼圈发红。 哎呀，我孙女真是越看越招人喜欢，那灵气和小青小时候啊一样一样的。如果你奶奶活着看见你，得多喜欢。 他说的是妻子钟琴怡，但是小朵触景生情，想到的是自己的奶奶。这是他第一次过年的时候没有奶奶，想到安里爸爸一个人，此时应该也会想到这一点，他鼻子也酸了。徐老爹看到他要哭，立刻心都揪起来了。 哎呀，怪我怪我啊，不该乱提这些啊，大过年的。小云呐，我打算啊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。 周小云震惊了，许少卿夹米饭的手也抖了一下。 不用，我有房子，许，我和少卿，我们不缺房子。 周小云看了一眼许少卿，许少卿却依旧夹着米粒没接茬。 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知道他不缺钱，但是这是我的心意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你俩现在没有婚姻关系，就算是你的婚前财产，以后你们结婚了，这也是你自己的东西。年后啊，咱们就去办过户手续啊。 真的不用，爸，现在只要能照顾好小朵的病，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而且少卿一直对我很好，不用说补偿这种话。 哎呦，瞧瞧，兔崽子竟然能给我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，为什么不早点带回家呀？我 年纪大他好几岁，早先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时间一长就搁下了，您就别怪他了。 小云啊，我家兔崽子找上你这样的媳妇儿啊，真是我祖上坟头冒烟了。 老头站起来进了卧室，不一会儿就抱着个小盒子出来，打开里面有只油润的翡翠镯子，看起来就价值不菲 啊。这原来是你婆婆的好东西，以后啊就是你的了。 爸，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有纪念意义，我不能收。 哎，好东西放着才是浪费嘛，你能带就带呗。 老许十分殷勤，一定要把心意送出去。周小云又瞥了一眼许少卿，许少卿垂眼看着米饭， 拿着吧，反正我妈这东西除了你也没人能带。 周小云像是想到哪里去了，浑身一凛，别扭地动了下身子。而许老爹觉得兔崽子这种表白过于别致不顺耳，仔细想想，哎，却另有浪漫。看来这小子也不是那么的情商废料，果然心情好，连看儿子都顺眼了一点。不过周小云还是推辞了。 我平时的动作呆着也不习惯，谢谢爸。 哎，那有个红宝石的戒指，你肯定能戴，不过那个就没这么贵了。 老头又跑屋里去翻宝贝去了。 小云啊，别在意，你爸今天呢，有点太激动了，跟个小孩似的。 没有，我觉得爸爸比我想象中的好亲近。我来之前心里挺紧张的。 那太好了，那你常来， 哎，我看呐，干脆你们一大家就住到一起。 哎，这个鱼不错，没刺儿。 许少卿伸长胳膊给小朵夹了一块鱼。 谢谢爸。 许少卿往身边看了一眼，周小云也正好抬头看他，目光交汇。周小云眉头动了一下，似有厌恶，但马上又毫无表情，低下头吃了口菜。 妈的，周小云，这个跟我没有任何交情，完全不知道底细，而且还对安里余情未了的人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从今以后都知道了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。还有这逻辑关系感人，随便一查就能真相毕露的愚蠢谎言。还有， 没什么不行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当然是以你的利益为重。 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都是你。 我还想看见你，我没你不行。 我这些天都没有睡好。 许少卿莫名有种被欺骗的愤怒，让他无时无刻不想把这和谐的气氛打破，把这一桌子团圆饭掀到地上去。今晚许少卿手机震动的频率很高，春晚的时候各种员工和伙伴都在拜年和发红包。他打开微信，在群海中寻找，发现安里居然回他了，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龇牙表情。 你在哪儿？ 在去望江桥路上。你怎么样？ 完了。 安里回了一个感叹号。许少卿等了一会儿，没再等他回信。接着他看见周小云突然拿起了手机。 安。 嗯。 别回他。 周小云和许少卿对视了片刻，默默把手机放回了口袋。我养的鱼很快又发信息过来了。 怎么了？你不躲我了？刚才还不接我电话。 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不顺利？ 对。 怎么回事啊？那怎么办？ 许少卿没回，安里马上拨了电话过来，他也扣了，然后周小云的电话就响了。 别接。 周小云十分反感做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导线，僵着脸扣了安里的电话，回了条信息： 有事跟你老板自己说，别给我打，他不让接。 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许少卿，你接我电话。 你把我的事跟无关的人散播，还要让我来承担你谎言的后果，我跟你这种笨蛋无话可说。 不是。 许少卿打了几个绝情的字，想了想又删掉。有些事他想看着安离的脸，当着他的面问清楚，就现在，一刻也等不了了。 江景丽说二期东门，就在望江桥不远的地方，你到了在小区外等我。我出去买包烟。 哎呀，大过年的哪有卖烟的呀？ 门外小超市还开着。 少卿他没戴围巾，今晚挺冷的，我给他送一趟。 哎呀，男人动一会儿能咋的？别折腾了，干嘛惯着他呀？ 他应该没走多远，我送下就上来。 说着，周小云也穿上外衣出了门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。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